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感伤在心中有一些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，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30而立，与你相爱。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，8月份任意品牌旧车置换购买奥迪，即赠奥迪自行车一辆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-6938-8779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7月29日，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及城市建设工作调度会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推动项目建设和城建工作顺利推进。市领导王彦青、陈宇、周凌伟、王志前、李庆杰、李庆龄出席会议。王彦青强调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、城市建设和民生事业，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，做到每周一调度、每周见成效、每周有进展，确保项目建设和城市建设实现新的突破。陈宇强调，项目建设工作中，土地指标、征地、施工等方面要统筹规划和安排，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，细化工作方案，列出问题清单，逐一解决，切实为项目建设和城市建设做好保障和服务，促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，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，7月28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等市领导深入驻军部队走访慰问，与广大官兵座谈交流，共叙军民鱼水深情，共话军地融合发展。市领导邓来全、郑弘毅、王志前、梁中龄、刘丹、梁建杰、马东来、李庆龄、程俊一同慰问。王彦青一行带着全市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到驻涿州部队慰问，每到一处，王彦青都与官兵们亲切握手，认真了解部队建设和发展情况，对驻军部队官兵多年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抢险救灾、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。在今后工作中，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强化国防意识和拥军情怀，创新双拥工作，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，全面落实拥军优抚各项政策，全面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。同时，他希望驻涿部队官兵与全市人民一道，深化军政军民团结，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推动双拥共建取得更大成效，为涿州加快发展再立新功。各驻军部队领导感谢涿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部队建设的关心，驻军部队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，把涿州当作第二故乡，牢记使命，忠诚履职，为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贡献力量。我是思源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文化引领，产业振兴，创新驱动， 区域统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谁的影子在阳光下逃避，谁的梦想在黑夜里哭泣，是亲人朋友都离你远去，还是发现冷漠的意义。曾经我在你 各位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5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在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您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现在这首歌呢，是来自赵传的《像我一样骄傲》。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可以点击听主播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9.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却等待梦在明天。 战旗，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，生死不离，我数秒等你的消息，相信生命不息，与你祈祷一起呼吸，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，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血脉能创造奇迹，生命是命题，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手拉着手死不离，全世界都被震惊，痛苦也不哭泣，爱是你的传奇，彩虹在风雨后坚强的升起，我的努力是你生的勇气，创造奇迹，生命是命题，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手拉着手生死不离，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在我心里，血脉能创造奇迹， 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 心事越重，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，十年而如今所幸后也一直 有这样一群人一直在守护着我们，雪域边关，大漠高原，那里天气恶劣，人迹罕至，那里是他们的岗位，他们在那里守护着万家灯火，守护着我们的祥和与平安。今天是他们的节日，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，伴随着建军90周年大会，向我们向他们当兵的人致敬。 些横闯，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为了国家安宁，我们紧握手中枪，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， 要握紧眼前，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？在我的世界也有心里无限，一颗望一颗冲动的沦陷，就有多么热烈，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拨乱繁星守守天下，为你我逆转了时差，我们不晃动的朝霞是送给 各位好，这里是北京时间15:53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有想说的话，想给朋友家人点的歌，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郁可唯的《小小天涯》，我们接下来欣赏王野的《永不退缩》。 燃起了心中